凌晨十二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允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到大埔出席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施政报告咨询已经展开一个月，同团队至今分别出席了超过二十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今日在大埔举行地区咨询会，他同司局长会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同市民深入交流，认真聆听意见和建议。李家超又说，欢迎市民届时收看电视或者是网上的直播，并积极提出宝贵的意见。华贸集团行政总裁蔡宏兴表示，本港有空间调低公营房屋占比。蔡宏兴在本台节目说，随着市场转变，加上大湾区融合提供更多不同的房屋选择，认为本港沿用多年的公私营房屋7:3比例有空间调整，建议可以适量兴建更多的私楼。他说，简约公屋只能够在非常时期用作短期措施，长期兴建简约公屋情况并不理想。泰国发布皇家赦免令，包括前总理他信在内大约50,000人提前获得释放。早在今年二月已经获假释的他信，现年74岁，去年八月结束流亡返回泰国，因为贪污和滥权等罪被判监8年。服刑的第一日，因为健康问题送院，并获泰王哇扎拉隆功减刑至1年，刑期原本到今个月的31号结束。他信的细女贝东丹日前当选新任总理，以37岁之龄成为泰国最年轻的总理，亦都是继姑姐英禄之后当地第二位的女总理。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结束，协助划船的美国、埃及和卡塔尔都表示会谈具建设性，气氛积极，但没有提及具体的内容。三国代表向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提交了新的停火方案，将会在嚟紧星期嘅喺埃及开罗再召开会谈，目标系最后敲定协议。美国官员表示，新停火方案缩窄咗以色列同哈马斯所有嘅分歧，谈判各方已经成立执行小组，为落实停火协议作准备，包括释放人质、向加沙提供人道物资等等。但有哈马斯消息人士向新华社表示，新一轮的停火谈判结果和上个月收到的方案不一致，而包括加沙全面停火和交换人质等内容的协议都是没用。这次新闻报道完。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内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2: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雷暴。 Music on board， 一次南韩同香港嘅超甜合唱，暧昧指数爆表。诚意推荐 Bibi Jackson Wang Feeling Lucky。 岁嘅金亨瑞作品 The Weeknd 除咗成为首位南韩女歌手成功打入 US Top 40 Radio 流行榜之外，最近更火拍现年30岁嚟自香港嘅创作男歌手，韩国男团 GOT7 成员、前香港剑击代表队成员、IG 超过3200万 followers 嘅王嘉尔，一次充满热度嘅合作 ，Bibi and Justin Wang Feeling Lucky。I do extra music on board。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电台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家长自己数十样最令到孩子唔中意读书嘅方法，可能你做足，见咗翻屋企，喂，做晒功课未？有啲家长做完又再加啲功课， 拆啦， 做咗就拆佢啊， 继续做快啲啦。 咁嚟做就做啦，做咩要催佢快啲咧？快啲啦，等紧你啊，赶住出街啊！其实你唔做嗰啲已经争咗好远噶啦，慢慢做，走时间，如果能够做快啲就做快啲啦。做完就多谢佢，你帮佢储个能量，佢能够超越个挑战咧，佢有成功感，佢就一定会做，系需要时间吓。如果你话我有冇 quick fix， 我话俾你听冇，除非你帮佢做咗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7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点样做父母呢个角色啦。 一小时恐怖热线开始啦，如果你啱啱先听嘅说话咧，咁啊今晚我哋嘉宾咧就系吴奇云师傅，一位嘅法科加埋玄学师傅啦。咁头先个钟头都讲咗好多关于七月节嘅嘢啦。咁你爸爸亦都系一个大老官吓，喺剧场上边嘅嘢都讲咗啦。如果错过咗，大家可以重温翻啊，上翻我哋个网站上边啦。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到咗7月15啦，中元节嘅时间啦。其实呢个中元节咧。是一个嘅道教嘅节啦， 系啦， 你哋会做啲咩？如果啱啱今日嗱，即系呢个， 因为七月节啦吓，咁啊通常就话都会代啲人去烧家衣嘅，咁啊有啲一嚟就未必会喺香港啦吓，或者有啲就佢就唔系好想自己去烧啦， 系 咁啊，咁我哋都会帮佢哋去做烧家衣呢样嘢啦，咁啊，同埋就七月节就系都会每年都系噶啦，咁啊有啲身体比较敏感啲啊，咁啊去到呢个时间咧，又会有啲头晕身庆啊，又或者真系有啲就有一年就直头就话去坐巴士翻屋企啊，夜晚咁啊七月嘅时间夜晚坐巴士翻屋企，跟住喺个途中咁喺个巴士上边有个人伸个头嚟同佢讲。 好耐冇见啦， 系咩？好耐冇见， 系啦。 佢仲要啱啱咧行紧屯门公路嗰个位咧， 架 巴士跌落去嗰个位。 哦， 咁樣 好冧好見先唔得㗎大佬。 係啦咁嚇到佢死咁嗰啲啦。咁同埋就呢、這個月嚟講就會有有啲如果真係成上期個人比較陰啲啊、或者真係個情緒比較低落啲嘅話呢、去到每年七月呢個時間呢，其實佢哋都會容易我哋話叫做爽嘢又好、真係個情緒起伏會比較大啲嘅。咁所以嚟講就都會都會搵我哋啦，幫佢叫做清下個人啦、咁拜下神啦、嗰啲會多啲囉。咁、今年嚟讲就 情况点啊？有冇多到啊？到而家为止 都多嘅， 都多 系啦。咁啊，每年都差唔多噶啦。咁啊，今年系琴日系啦，系啦，昨日有个就行过个大厦，咁啊入到嚟话好多，跟住又想呕啊，跟住 行过个大厦。 是啊，因为行过嗰啲嗰啲旧式嗰啲大厦，佢、就会 即系佢睇到嘅， 去撞到嘅、即系去任睇唔睇到又感觉到啲嗰啲咯。咁、但系本质嚟讲，佢本身都系有问题嘅， 咩、 即系个身体，身体上有问题，咁、所以都会系容易啲感应到嘅。咁同埋就今年就即係去到點講啊，去到啲近東面嗰啲呢，即係去到台灣啊、筲箕灣啊嗰頭呢，其實我好特別嗰邊啲客呢其實係問題多啲。 有咩原因同風水有關？ 唔關，唔知關唔關事啦、但係就嗰邊嗰啲位置呢相對上就係、比較陰啲。咁同埋有幾轉我都比較留意嘅，我喺銅鑼灣就冇事，我揸車去到柴灣呢就落大雨。 唔關事啫， 應該唔關事嘅。 而家雨季係啦，突然間落雨係嘛， 係啦，係咯。咁所以嚟講就嗰邊嗰啲求助就離奇啲。 係咩？ 係啦。咁離奇在就係話佢哋又唔見咗嘢啦，咁拜完神又會出嚟啦，跟住又話見到啲嘢嚟掹佢啊，打佢頭啊，咁嗰類囉。咁同埋就係囉，上個月有個唔係幾開心嘅，咁望一望咁去見到佢都唔係好得，跟住都唔使幾日就走咗。 係病走咗嘅。 病走咗。咁當然間屋都係有嘢。 係咪因為即係呢啲時節比較高敏啊，我哋叫高齡人士咧，佢哋係真係容易被接觸到， 係 嘛？因為想攞嘢嘛，即係向呢啲人求助，如果啲人就揾你，咁佢先至有嘢得到咯，佢哋咁樣咯， 都係嘅，都係嘅。咁同埋就今年呢其實都唔單止今年㗎喇，其實每年去到七月呢，其實係好多人呢個情緒低落啲啊，個感覺唔好啊，咁反而嗰啲要捉佢哋真係去燒下家衣啊，燒下啲啲衣包啊，咁俾先人又好，俾咩冤親債主都好啦，咁佢哋其實係會有改善嘅。 其實成日都提到冤親債主咁樣啦，咁都係真係啱呢個月去做呢樣嘢啦，都得係咪？除咗個先人之外， 其實通常我哋就春秋二祭啦。系啦， 就少啲喺呢个月 都有 嘅， 系啦，呢个月都做。 因为我知道有啲法会上边咧，都真系可以帮你写一个字叫冤亲债主咁样。 咁冤亲债主嘅意思咧，其实就系话有好多嘢都系我哋嘅冤亲债主嚟嘅。咁例如我哋都会食肉噶啦，咁食肉都系会有啲 杀生啊、 怨气啦，咁又或者真系有阵时你讲句嘢。是真的无心之失的、但是对方如果是因为这句说话而做了某些事的、其实都是我们的业障啦、所以冤亲债主这个 term 在哪里来我都无从稽考、无从稽考啦，但是来讲就是其实在我的角度来讲真的代表一个叫做符号的东西、就是说给了一些你 覺得是一種你做錯過又好，一種懺悔又好，你咪去做咗一件事去了咗佢咯。咁啊，好即係當一個叫做檢討啊，或者祈禱啦。咁啊，聖經裏面嘅叫做咩？忏悔， 忏悔 系啦，咁啊，咁咩都好啦，都系话紧，其实提紧自己就系话有啲嘢错咗嘅，希望唔好再错啊，嗰样嘢化咗去吓，咁啊最好嘅。 其实有时即系点解会觉得啊，好似头头碰着黑啊，或者啊，点解我一世都同灵界即系咁容易接触啊咁样咧？如果讲开，可能系冤亲债主个关系咧，就系话佢一路跟住你啫嘛，系咪？就等你晕低咁样啦。 是有啲人呢天生呢真係会见到的。咁呢、这个其实都系一个叫做对我嚟讲系一个好事嚟嘅。咁即係话其实话俾我哋听，除咗人同埋神之外、其实仲有第三界嘅。咁亦都系等啲人呢做嘢唔好咁过分。咁起码唔使话真係我做咩都得嘅。 唔、 会有人知 嘅。唔会记录呢个旧账，唔系㗎。 其实所有嘢都会有人知嘅。咁一定其实系好多时就系、是、未必真系讲到咁严重啦，咁但系有好多 B B 仔一出世咧，其实佢哋会睇到嘅，咁呢个系佢哋屋企人知啦 ，B B 仔又知啦，咁呢啲真系见得唔少嘅。 所以我头先就提到就话一个忏悔点样咁重要咧，其实你唔需要即系哇咩好多好多嘢烧俾佢或者点样，其实佢系想。令到你知道你欠佢一样嘢，而诚心道咗嘅歉或者忏咗个悔咧，可能佢一路跟住你，或者令到你走势唔舒服啊，运程差啊咁样，可能系有所改善，因为佢知道你真心忏悔咗。 系啊， 咁简单嘅啫，就系 同埋有阵时其实真系叫做放低啲烦恼又好，放低个罪恶感又好，真系有啲嘢。用一个媒介令到自己放松、等你去觉得呢件事已经走咗、其实都会系一种叫做念力又好、一种力量又好，其实都系化紧啲怨气。 所以七月节就整个月啦，唔系话净系今日啦。虽然七十四咁叫做比较高峰期去做一啲嘢，但其实仲有好多盂兰嘅场地啦。佢系去到尾噶嘛，七月尾都会照做噶嘛。 其实咁讲啦，只不过系七月。十四呢日系多啲人去做某一件事咁解嘅啫，记得一年到晚其实都会有，都存在噶嘛， 都系嘅。 咁只不过有一日，如果真系真心嘅，咁我哋咪用嗰日去做呢件嘢，去化咗啲唔好嘅嘢咯。 冇错。 咁同埋，如果真系好受影响嘅，咁一嚟大家要自己要放松啲啦，二嚟真系去搵个方法去化咗啲怨气佢。 好啦，咁我每一晚我哋恐怖热线啦，逢星期六嘅时间咧，除咗有嘉宾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打个电话嚟分享下你嘅经历啦。咁电话就系18349971834997。如果你都想今晚同阿吴师傅倾下偈嘅，都可以即刻打个电话嚟分享下嘅。 逢星期六晚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18349971，潘小聪。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果有人諗起韓國醬油蟹都會諗起我哋、因為畢竟都可能有四年係每個星期會有一啲空運返嚟嘅，其實成本係貴，我哋唔會行啲船運啊啲、因為我哋係想空運係最短 最快嘛，係新鮮咁樣 所有嘢。I believe그댄곁에없지만呢個 concept 到到依家都唔變嘅，即係可能係大量如果船運係平好多噶嘛，即係我過唔到自己，覺得係永遠呢個 concept 已經入咗個心嗰度， 係 覺得係空運喺個廠嗰度做完製成，跟住再空運，對香港人我覺得係一個 promise 佢哋咯。 堅持你所堅持的，相信你所相信的，呢、這個可能就係成功嘅其中一個原因。星期日下午一点半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范振峰、 程海欣、 程海欣、 范振峰 爱餐路。 恐怖热线。 我哋继续今晚嘅恐怖热线啊，仍然有吴奇云师傅。喂，阿师傅，有朋友想分享经历，咁我听下先啦。电话旁边有罗小姐 ，Hello， 你好， 你好，好，罗小姐有咩分享？ 我想讲翻就系我妈妈过身时候嗰发生嘅一件事咯。咁我妈妈咧就十几年前噶啦，咁佢病，咁就喺医院过身啦。咁过身之后，我哋就帮佢执翻佢嗰啲随身物品啦。咁好奇怪，我妈妈系戴住副攞翻眼镜，因为佢冇副眼镜，佢睇唔到嘢嘅。咁咧佢但系咧执嘢嘅时候咧就执翻个眼镜盒，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副眼镜。咁副眼镜其实佢好中意嘅，咁我哋都尝试揾啦，但系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咁都算啦，咁咁过咗一排啦，咁我妈就出殡啦，入咗嚟安啦。咁突然间有一日，我行翻屋企，咁我就住喺嗰啲元朗嗰啲村嘅。咁行翻屋企，突然间喺每一日必经嘅一条明渠仔咧，咁就望到入边跌咗我妈副眼镜喺个坑渠嗰度咯。 吓、 哦！咁成件事就系好奇怪。咁我望一望个心寒一寒。 咁咪住，系咪一肯定先？因为嗰啲眼镜可能有一千副、一万副噶嘛。 好肯定，因为嗰副眼镜我妈好中意嘅，因为佢成日都话嗰副眼镜好贵，好中意嘅，睇嘢就要戴嗰副眼镜、所以咧，我哋就想搵翻副眼镜，咁嗰时谂住我哋陪葬又好，或者自己 keep 翻都好咯。咁、但系喺医院就搵嚟搵去搵唔到、但我明明系记得佢喺医院都用紧嗰副眼镜嚟睇电话，但系喺医院系搵唔到嘅，结果系出殡咗之后喺屋企，成日我每日都经过嗰条坑渠仔度见翻嗰个眼镜。 咁有冇损坏咗定点啊？ 冇啊， 原封不动， 吸水咁样咯，系原封不动喺个坑渠度咯。其实我又唔知咩意思咯。 吓、 到而家十几年之后，我都解释唔到个原因。 咁我想问你，系咪后来都冇得攞翻去陪葬？冇啦，系咪啊？ 冇啦，出咗殡啦，葬即系落咗葬啦，系啊。 冇啦，咁就唯有自己 keep 咁样。 系啊，自己 keep 住咯。 有 keep 到？ keep 咗一排啦，咁屋企装修咗之后就抌咗啦。 哦， 十几年啦，其实 十几年。哦，咁有冇后来啊？阿妈有报梦啊，嗰啲咁嘅嘢啊，讲翻点解副眼镜系咁啊？有冇呢啲？ 又冇喎，我就系佢过身前，我谂一两个月啦，佢就系话俾我听，见到有啲白影石飞过咁样咯。我唔知系咪就嚟过身之前嗰啲人会睇到呢啲嘢咧，不过佢不嬲以前都睇唔到嘅。 通常都是这样的。 是啊， 通常都是过身前就会见到很多东西。 是啊，异象。那但师傅你怎么解释那副眼镜呢？如果你发科上面啊。 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如果你说那副眼镜摆在一条坑渠度，那正常都冲走了。 一来 了。就是不可能那么多日啦。咁啊都是即是可能出了殡之后，咁啊他又好想回屋企，跟住飞啲嘢回屋企啩。 飞呢啲嘢翻屋企， 系啊，会有阵时会有啲好奇怪嘅异象嘅，咁、会有啲人本来嗰啲嘢唔喺某一个地方嘅，咁、但系突然间会有一段时间之后咧，嗰件嘢又会出现， 系 啊，咁有啲就直头系 我聽過有一個客就仲離奇啊，因為佢住嘅地方同佢發現嗰件嘢咧係爭咗 風馬牛不相及咁啦， 爭咗四百幾公里 嚇、啊，哦，四百幾公里，哇， 仲要係一把好長嘅嗰啲叫做法器 嚇、啊，法器 係啊。因为佢那个先人系本身系识啲 法术 嘅， 哦咁样， 系啊， 咁而家即系呢间嘢可能就系、是、呢、這个观众嘅妈妈， 系啊， 可能系真系自己带走咗副眼镜， 系啊， 咁唔知点解又去咗个河边就抌低翻跌低咗， 咁啊，所以因为呢个世界就太多嘢我哋解释唔到， 同埋因为呢条路系咪罗小姐你话经常经开过噶嘛？ 每日都行，先翻到屋企。 咁所以佢就话俾你知，就等你发现系咁样啦。 系咯，可能但系咁多人先发现都几离奇， 几离奇喎、啊！真系 零一个月后系啊。 哦，系又解释唔到咁样。O K， 系呢一单嘢系嘛？ 嗯， 系、 okay, 啊。 好好，唔该晒，多谢 分享先， 拜拜。 好，拜拜。咁其实讲紧嗰啲先人嘅遗物啦，咁当然咧希望可以随身就带俾咗俾佢咁，但系而家有时有啲嘢系唔可以咁真系即系摆落去噶嘛，有啲 而家冇啦，而家通常撞嗰阵时就尽量啦， 系嘛， 咁但系如果去好似阿罗小姐咁啦，去啲元朗嗰啲村咧，其实都可以 嘅，哦，即系喺村度。 唔系嗰啲棺摆嗰啲棺木上边啊，或者摆陪葬品， 哦、 其实都 有 嘅，而家都仲有嘅， 系嘛？ 啊，咁但系就我哋普通人啦、啊通常都系火葬啊嗰啲就 少啲啦， 嗰啲冇噶啦。 咁可唔可以真系揾嘢代替咗咧、譬如眼镜容易啲，因为嗰件事细啲嘅物件。喂、但我大啲嘅，咁先人可能好中意嗰把咩长遮咁样，好中意嗰把遮嘅，好大嘅。咁我哋其实可唔可以用纸扎去扎一把遮去代替咗咁？ 系 纸扎嘅。 通常呢个就系、是、守夜嗰晚咧、 啊， 就烧俾佢嘅。 系啊，但系个纸扎个概念可唔可以成立先？ 理论上系得嘅， 应该得噶嘛。 系啦、啊，理论上系得、啊。 如果唔系，唔会咁多纸扎嘅。 系啦、啊，系啦、 啊，系嘛、啊？我中意嗰架车，咁我唔真系、啊、真系唔可以吓，我、啊、车做祭品 啊, 啊, 啊，即系陪葬。杀都嫁俾佢啦， 系啦， 呢个系真系可以噶嘛？ 呢个理论上系得嘅， 系啦， 系啦，咁啊，咁冇理由个个都系秦始皇啊，系咪？ 系 要成道冰咁啊，摆到冰落去咁又唔得啦。 系你听咁多一啲烧落去俾先人纸扎烧落去嘅嘢啦，最觉得不可思议嘅有冇啲 case 咧？佢真系收到，话晒俾你知，冇人知嘅咁样。 其实系嗱咁讲啦，每年都会有嘅，就 系 话我哋会真系有啲客人啦，咁啊佢要烧嘢啊，诸如此类，我帮佢准备个衣包， 系 啊，咁点解我哋要准备衣包咧？就系有阵时咧，佢哋会报梦啊，咁啊话俾啲后人听，我好冻啊，冇衫着啊，啲衫好旧啊，咁烧完俾佢之后咧，佢又会报梦， 系啦， 啊。话哎呀，我好中意件衫啊！跟住会有一次，其实系佢话埋俾我哋听咧，因为嗰个客系唔知嘅，因为嗰个客系喺加州啦，咁佢打个电话，师傅帮我烧件嘢俾我妈咪啦，佢话佢冇衫 ，OK， 咁啊烧啦吓，咁啊跟住我哋买一套红色嘅，一套蓝色嘅、一套米色，咁啊同埋一套绿色嘅，咁啊四季衣 吓， 咁咧佢就跟住烧完咗之后，佢打电话嚟，佢话我妈咪好鍾意米色嗰件衫啊，我话你点知啊？因为你话 你唔会讲， 你话红色、 啊、 红色好正常啊， 系啊系啊， 黑色都好正常、米色其实好少有噶嘛， 系、 因为撞黑冇货，佢夹硬嗰